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啊。节目现在是在两个小时啊，每天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播出，分别是下午的1点到2点和晚上的7点到8点，您可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说了很多和这个，我觉得和大家的这个大众参与健身有关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跑步、越野赛啊，这个上山，徒步，那铁人三项、游泳、自行车，还说了很多我们叫做休闲式体育运动，比如说潜水啊，比如说跳伞啊，比如说搏击，等等，当然包括瑜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说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休闲式的大众可以参与性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它所需要的地方呢也不是特别大，也特别适合大家，这段时间居家健身其实也可以来练啊。那就是呢什么运动呢？巴西柔术啊，巴西柔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Lululemon APM 店的 Jason 啊 ，Jason 你好。 哎，宋老师你好，我是 Lululemon APM 店的 Jason 啊， 欢迎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我们一说 Lululemon， 今天不是瑜伽，不是 Yoga， 其实 Jason 除了在这个 Lululemon 工作之外，自己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爱好，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爱好就是巴西柔术。 对，是这样的。对， 我是通过一个视频看到 Jason， 我说哇，太厉害了哈！千万不要轻易跟 Jason 过招，会给你一招制敌，简直这个各种锁啊，反关节锁，这个我当然我不是特别了解里边的术语，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看那视频是什么？就是其实是你们的一个叫做线下课程吧，或者线下体验的这么一个小视频。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我那个人我也认识，也是店里边的一位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坐在那儿呢，当成一个模特，然后 Jason 呢用各种巴西柔术的方法呢，这个一招制敌，把他制服啊。我觉得哎，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实用性很强，同时又具备锻炼身体目的的一个体育运动或者锻炼方法，巴西柔术。 对，是这样。就是巴西柔术呢，我自己其实已经差不多练习了有2年的时间了， 嗯，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白的一个阶段，嗯，它是分不同的这个道带的这个级别的， 也是跟道带有关系。 对对对，假如说现在像我这个道带就是白带， 白带 啊，白，然后再下一步是蓝带， 蓝， 对，然后是紫带， 紫， 然后棕带， 棕。 对，然后再往上就是黑带了。 黑， 对，黑带是一个就是在巴西柔术里边是比较认可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那个道带的这么一个级别了。 嗯， 那么其实再往上还有一个红带，但是这个红带呢，基本上是对这个巴西柔术，它不光光是它的技术非常精湛的一些人所授予的，而且它是对这个巴西柔术这个传播呀这些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这种人才会授予的。对， 啊，就是说你到达这个不光是你这个我们叫做武艺方面已经非常精湛了，在 武 德方面， 对对对， 也非常高。就是已经属于大师级别，那给你一个最高级别，像荣誉这样的一个叫红颜色。那我们这个它也是分颜色分啊，白、蓝、 紫、 棕， 然后黑带， 黑，然后最高级别有一个荣誉的那样，就是一个红。 对对对，是这样的。巴西柔术呢，跟这种近身的这种格斗技巧还不太一样，它是尽量的来靠近你的对手。它是靠地面，它其实它是第一个目的，先要把你拖到地面，它的很多的技巧都是在地面上面完成的。 哦， 对，它的首先的第一个目的，它可能跟摔跤差不多，它的第一个目的先把你拖倒到地面， 摔倒， 对，摔倒到地面，然后它用一系列的这种压技、反关节技，然后将你制服。唯一的一个好处呢，是在巴西柔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好的这种控制性的。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在泰拳，我可能 使100%的力，然后一下打的你脸部可能就是一个 KO、 嗯、 但是在巴西柔术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我可能一个锁技，我可能这个锁的这个力量是慢慢一点一点施压的、 嗯、 当你完全受不了的时候，或者你完全被降服的时候，你就要拍拍地，拍对方，然后就是表示你已经认输 了， 了对，服了。 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对 对 对， 你不要再 是的、 啊， 这个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种伤害，对对。所以这个技巧呢，其实我也是最开始慢慢通过因为比较喜欢 UFC 这种比赛，然后对，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拳手，他其实在拳击的这些泰拳的这些击打技术上其实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们恰恰是这种就是地面技巧非常强，所以经常是以降服的这种技巧，然后降服了对方，所以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慢慢就去了解，加上现在一点一点去训练，对， 嗯，你说其实说这个巴西柔术它是在这个搏击里边的一种技巧， 对， 一项技巧， 一种 技巧。刚才您 Jason 提到的 UFC 的这个比赛， 对， 自由搏击的这个各种系列里边， 对对对， 包括是不是在 MMA 的这个比赛里边，也都会用到这些技巧。 对，在这些无差别格斗的这种比赛当中，一旦拖入到地面上面，有很多的人都会。都会熟悉巴西柔术的这些就是基础的一些技巧，要不然对，要不然你会很吃亏的。 嗯， 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实用性很强的搏击的技巧。 对， 首先来这么来解释这个事儿。 对对对。 那它锻炼身体的这个效果呢？就比如说我们说某一项运动，哎呀，它消耗的卡路里数好像啊，比如我们特别简单，跑个10公里，那可能消耗600卡啊。我们认知哦，行，那我们为了消耗600卡，我们就跑一个10K。那比如说说到这个巴西柔术，它的锻炼身体的这个，我们说两个维度，刚才是一个实用性的维度，另外一个是健身的维度上来说呢，嗯， 从健身这方面来说呢，就是我的亲身体验是，不管是你从消耗来讲，还是说从就是肌肉的耐力啊、爆发力来训练来讲，其实巴西柔术涵盖了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因素。 嗯， 就是一般在一些传统的一些巴西柔术的这种课程当中，刚开始会有一个热身，全面的一个热身的一个环节。 嗯， 热身的环节可能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你就大汗淋漓了。然后再接下来是教练传授你技术，然后包括一些基础技术的一些练习，可能又过去半个小时，剩下的半个小时可能是大家这种实战的这种练习。所以整个的一节课下来，不管是你从心肺也好，还是从肌肉耐力啊力量来好，都有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对， 其实它也有一套完整的一个课程体系， 对，是这样的， 去练这个这个巴西柔术里边的基础动作。 对，是这样的。对，嗯， 那再说到这个巴西柔术，你一开始是通过看到这个格斗的视频，然后看到里面这个在地面的动作里边说，哎呀，这个非常有效啊，是不是找着学学去练习一下？那现在就巴西柔术它，在北京或者说在中国可以练的地方多吗？或者教巴西柔术的这些人和老师都是来自于哪儿的呢？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巴西柔术的这个传统来说的话，只有黑带的教练才可以给其他的道带级别来授带。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道馆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教练只是一个子带的话，他是没有资格给他去升带的。 嗯， 对。所以说 没法给你评级， 对，没法给你评级，对，只有黑带才有这个资格去给其他的道带的级别的训练者然后去评级，对，是这样的。说到训练的地点来说的话，现在巴西柔术我的了解绝对算是一个小众人的一个体育运动。练习的地方其实也并不少，如果大家可以是吧，可以搜搜附近的这个大众点评上，其实也有很多介绍的这种不错的这种道馆，还是不错的。对，嗯， 还是有地儿， 还是有地儿的，对，还是有地儿的。 但是你说的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认证的级别，就是这个道馆里边的这个人他一定首先具备一个给这个会员来评级的这样一个资质，就是他首先要达到一个黑带的一个级别。 当然有黑带是最好的嘛。其实有的道馆的一些其他的道带级别的，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对绶带可能不可以，但是教你一些基础技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假如说现在像我这个白带的这个级别，其实其他的很多道馆其实都可以，就是教我很多的技巧。 嗯，是。说到技巧，咱们就来说说，其实对于这个很多。这个男孩来说啊，从小就是学武术，好像是学习是这个很多男孩的一个梦想啊。 对 对， 大侠梦。 对，有这种侠客梦哈。 对。 但是你看现在又有一种变化哈，很多女性，尤其是白领，她们也特别愿意去学习类似于搏击这类的这个课程。 嗯哼。 我之前问过很多搏击教练，我说你们的这个学员以什么样的性别居多？说女性居多。他说：“哎，我当然很奇怪，为什么反而好像也颠倒过来了，是吧？更多男性开始去练瑜伽了啊，可是女性开始来学搏击了。” 嗯。对，其实我的观察是现在在道馆里边训练确实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女孩子，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个消耗确实特别大，而且确实它的趣味性还是有一些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可能女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她的一个就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吸引人的这么一个点。对，对于男性来说的，可能觉得做了过多的这种高对抗类的体育运动，可能通过瑜伽类的这种训练，然后找到一些平衡吧。对，嗯， 是吧？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好，说回到巴西柔术。那巴西柔术这个怎么练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有点一言难尽，就是一开始的基础，或者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小白想去学这个东西的话，一开始我们练要练什么呢？我看到你视频里边那几招就很厉害哈，就把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他锁住并制服。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巴西柔术呢，就是有就是大家很多训练的人很痴迷这个，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技巧。 嗯，对， 就是在人在不同的这个倒下的这不同的这个体位，对于一个巴西柔术不同级别的人来说，他可能有不同的进攻的机会。对，对于像白带类的这些小白类的选手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对于这些所有的这些技巧还不是运用那么的成熟，对，它还属于一个需要，它不能随机应变的来进行这些那个攻击的一些动作，对，所以它需要主动的去创造。但是像更高的一些级别的一些选手，他可以通过对手不同的这些体位，然后他可以主动的去。怎么说去可以看到这些进攻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些道带级别比较低的这些选手呢，对于这些位置他可能真的看不到，所以他可能在更多的是在高对抗的情况下，他会非常锻炼你的脑力，然后在高对抗强度下你要看到很多进攻的这些机会。当然了，就是在你看到的那个视频里边，其实也是通过不断的这种训练，然后它其实有很多小的这些细节，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只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小的一个视频，但实际上在实战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能把对方降服，还需要很大量的这些实践跟训练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对，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对于巴西柔术的这个训练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个人对抗啊，它一定是有级别的。比如说我们看拳击也好，你打的是几十公斤， 对， 是80公斤、90公斤重量级，还是轻量级、羽量级，它一定是两个相同级别的人在对抗。那对于巴西柔术来说也是分级别对抗吗？还是说其实可以以小博大，以轻博重？ 巴西柔术的这些实战的案例当中有很多都是以小博大，但是在实际的对抗类的比赛当中，它一是分年龄， 对， 一是分年龄，二是分你的体重的这个级别， 也分体重级别 、对，当然也有这种叫什么叫公开组的这种的，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你足够强悍，你可以以60公斤的体重去打一个90公斤体重的人，如果你的技术足够好足够快的话，对，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级别相差太大的话，对于巴西柔术来讲的话，因为都是高手如云嘛，在比赛当中的话，你可能获胜的几率就比较低。对，一般还是级别大的一些，它的力量是一方面，当然速度各方面都要考量进去。毕竟这个，咱们都说，这个 这个体重大的确实会占一些优势，尤其在压制方面。对， 就是你给他压在身底下。 对，其实在 压倒， 对，压倒。巴西柔术的这个压制是分为很多种的，假如说从侧面压制和正面压制，这是不同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而且在巴西柔术，很多人的这个很多懂巴西柔术的这些人，他就觉得压制其实对于他来说是其中的一个很小一部分的这个技术，他会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技术会摆脱这个困境，然后反压制到最后的降服。对， 魅力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你来说，练习巴西柔术只是，或者说这个在制服的那个过程当中吗？还是说？因为刚才通过 Jason 的介绍，他一边我一边在想哈，就是很多人去追求那种力量的，或者说这种硬对抗的这种冲击，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我们在搏击里边说拳击，对吧？你刚才咱们一开始也提到 KO 打倒那一瞬间，你看包括拳击的转播，在那一瞬间的那个观看量、观众的雀跃度是最高的啊。那个其实，在电影里边有一个词叫暴力美学，就是很多人是追求那样一个感受的哈。在艺术作品里面去，然后包括在男性的这种硬对抗的这种这个体育运动里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橄榄球啊 ，rugby， 尤其是英式橄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这个大英格兰地区，那种英式橄榄它不带护具的啊，那种冲撞在快速奔跑过程当中，斜着冲撞、正面的冲撞。让很多这个观众看起来非常具有感官刺激，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橄榄球，它是硬对抗、硬冲击的那种。那说到柔美，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里面，咱拿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北京2022年要办冬奥会，花样滑冰，你看，哎呀，那个柔美，那种感受，那种冰上芭蕾的感觉。所以巴西柔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美学，或者说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它既没有刚才这次你说的拳击那种我给你 KO， 对吧？没有那种硬冲击、硬对抗，它也不是像瑜伽呀、啊、像芭蕾啊、 柔美 柔那种，它又有力量在里边，就是它是介乎一种什么样的吸引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巴西柔术最大的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统治力跟控制力吧。 控制力， 对，就是它可以运用不同的技巧，它可以，你如果你的技巧够好、够快、够棒的话，那么你可以压制住一个体重可能是你两倍大的一个人，而且，我可以说你在身体上面你并没有伤害到他，他只不过在特定的那个技巧下他是不能动的，而且如果他要再动的，就是我可以收放自如，我可以放的时候我可以甚至说我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如果我稍微收一点的话，我可能只是把他锁晕勒晕，就在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的，就突然间想到，就是很多执法者在就是逮捕这个罪犯的时候会有一些对抗，在对抗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就会用一些枪啊这些类，但是你枪这类东西的是你打出去以后你不能收回来的，对，那这个伤害是存在这儿的。那如果有这种技巧的话，那你可以就完完全全降服的，然后如果他有这种动向是完全抵抗的，那么你可以放，如果他已经 OK 了，那你可以收。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刚才Jason说的更多的是一种完全掌控的一种， 对， 一种全面控制的一种技巧或者一种状态。那这个状态呢，首先它巴西柔术不至于硬伤害到对方， 对，可以是这样， 不是硬伤害。 如果我想我可以， 如果我想我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不想的话，我可以只是把它做到降服。 对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控制状态，是其他刚才说的这几项运动里边并不具备的。有的是你就是原来咱们说一拳出去啊，你要想到后果，出拳之前你要想到后果， 对， 你是否出这一拳，对吧？出去了之后可能给人牙打掉了或者打受伤了， 这是不可逆的，这种 对不可逆的，你可就要涉及到犯规甚至犯法，对吧？ 对， 你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对吧？但有的时候你力量不足呢，你可能又完全躲避逃跑也不是一个方式。在搏击里边，你看巴西柔术都可以做到，我可以降服，然后我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新的判断，我究竟要怎么做，完全掌控于能够自我掌控这个过程。 对，是这样。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巴西柔术，或者经常看 MMA 或者 UFC 的比赛，大家经常会看到很多的选手在地上会拍地，或者拍选手的这些身体，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巴西柔术的技巧之下，他可能没有逃脱的余地了，他会选择会去认输。如果他不拍的话，那么可能他的胳膊就会被掰断， 反关节， 对，这种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如果要是真让他，我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的这个控制力，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的。 我也看过 MMA 和 UFC 的这个比赛，也看到过地面的这些技术动作。但其实，Jason 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只是一个爱好者来说，有时候看不懂。就是你不了解巴西柔术，或者不知道这个地面的锁术的话，就怎么锁，你会很奇怪，哎，他怎么就拍地了？ 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硬伤，就你看不出这种暴露性的。你看，比如说一打他会流血，或者一打他会有暴露性的创口，他也没伤口啊，这就没事，他怎么就认输了？很多人不理解的。所以你这么一说，他再一下，所谓的轻再一下用力，他可能就整个就那个关节就掉了，是吧？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是你看不到的。 对，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在看 MMA 包括 UFC 的时候，我是非常鄙视巴西柔术的，因为我觉得没有那种视觉冲击。 对，像刚刚说没有那种硬对抗邦邦的那种， 就是大家可能更欣赏的就是在 UFC 的比赛上，在正面的骑乘位，然后进行这种叫什么？这个连续的这种出拳， 连续击打， 对， 啊、 连续击打，尤其是对面部的这种，然后经常看到裁判就从旁边冲出来，把另外的一个人就宣布比赛结束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艺术作品里边的暴力美学。 对对对对。但是在巴西柔术里边，当我真正实际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你真正练习当中，你才真有那个体会。这个控制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是不是像我所说的呢，可能在分离之间可能就会关节就会被掰断，然后分离之间你可能就会被雷晕，非常快， 很快一下。 对， 像那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中国功夫里面的这个太极哈，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看的各种武侠小说里面所谓的四两拨千斤哈。 对 啊，这个一指禅啊，一下这个点指神功， 一招制敌。 看原来那个电影《功夫熊猫》啊，里边电影里边这个功夫大侠拿手指点手掌，当一点，对吧？对方就被制服。说怎么就一点就对方就制服了？不明白，不理解。其实你看，就需要通过不同运动的尝试，你才会知道，有很多它都是这样毫厘之间的反关节。一下就可以制敌制胜的哈，而且这个巴西柔术呢，它可放可收，控制力很强，对， 是这样， 也没有这种硬对硬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击打和外伤，所以它比较适合各个年龄段以及不同性别的人去习练。练习的过程当中又有自我控制啊，包括身体的柔韧度、力量的练习， 是的， 所以挺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可以通过我们的语言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慢慢的了解哦，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经常说的搂腰、抱脖子、抱大腿， 对， 是吧？这怎么做到的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今天继续请来自于 Lululemon APM 店的 Jason 跟大家来介绍巴西柔术的系列。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三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 Lululemon APM 店的 Jason 啊 ，Jason 你好。 哎，宋老师你好。 上面呢，我们了解了巴西柔术它跟其他体育运动，尤其是搏击类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收放自如，控制力很强，没有这种直接的硬对抗、硬攻击，可是。他在实际操作实战当中又非常具有这种实操性哈。 嗯， 下面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小方法，当然咱们没有到道馆里边去练习，但是先听一听啊，如果你觉得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找一个可以教的地方去尝试尝试哈。 对， 咱说说实战吧。这个 没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说教大家出去这个去打架，这不是这意思啊，而是我们学会防身之术，对吧？防身之术，咱就先说一说女性啊，因为女性，你想她的力量啊，包括她的对抗啊，肯定没有男性强。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在实际当中遇到了这种危险，她如何对抗一个这个比自己要高大强壮的一个男性呢？如果用巴西柔术的方法，来说的话， 有这么几点啊。其实，在女性来讲的话，可能受到危险的话，可能第一个危险就是 先跑， 对，就是能跑，咱们尽量先跑， 能跑先跑， 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罪犯他可能有什么样的背景，包括从力量来说的话，就是你肯定是吃亏的，对， 就是最正确、最常规的方法 就要跑， 是跑， 对， 跑，大声呼叫，在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对，除非在你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才会 产生对抗， 产生对抗。而且这个产生对抗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今天跟大家可能分享，可能一两个小的这种技巧呢，也不是说你学会这些，然后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歹徒给制服了，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训练的。但是大家知道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会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的。 对。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正其位的这种人，然后扑倒在你身上。其实在第一点的话，就是在从巴西柔术来讲，我们要进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防守位。当这个对抗的人扑倒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双腿盘起来，盘在他的腰上，盘得高一点。就是搭你的两个脚要搭上，这是一个巴西柔术最基本的一个。如果你在倒下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守位。 其实要主动来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防守位。 对，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防守位。你利用你腿的这个力量，你可以做一些翻转的一些动作，可以实现一个反的一个压制，可以把这个人然后压在你的身下。 当然说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来说，就是正骑位的这种我们叫这英文叫 mount 这种姿势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对于你进攻来说，因为进攻的方法角度非常非常多。 正骑位就是比如说你要压制另外一个人骑在他的身上， 假如说我 骑在他的身上，那么我就对于我来说我就非常非常有利、 啊、 对，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有这种肢体冲突的话，如果两个人多拖倒到地面，那么永远是在那个正骑位的那个人有足够的优势。 对，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你躺在地上的话，你没有空间创造这个空间来反击，但是相反的，他在他骑乘位的时候，他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对你产生打击。 对， 你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反击。对， 所以女性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危险情况，被一个陌生人或者说这种先把他这个想象为一个犯罪分子啊， 嗯 ，A 当然没有那么多犯罪分子啊，想让他被压倒了，那他首先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击位， 嗯， 双腿要盘起来，盘在这个压制者的这个腰上， 对 对， 而且 然后呢， 两个脚一定要搭紧， 两脚搭紧， 避免他对你产生这种打击的话，你的第一点去要先去抱他，一个手可以从他腋下掏过来，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烦我们常规哈、啊，就是 对对对， 你看一般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躲跑，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个人，你别说女性了，比如有一个人压制在我身上，我的感觉就是哎呦我离你远点， 推先去推， 我把你推开， 对， 这是第一反应。但实际上你看在巴西的时候，首先要主动去抱， 对，就是因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人来说的话，他需要这个空间，就是产生这个打击的这个距离，所以如果你要是 推他， 胸口跟胸口贴在一起，你把你的左手从他的右腋下方插过来，然后右手从他的脖子这样搂过来，把他搂在你的胸前的话，他是没有这个空间去打你的。 哎，真是， 对，他是没有这个空间是打你的。 就首先要把这个空间给他缩小， 对，这是你的第一步。因为如果说在正常的一个击打范围之内，对于你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所以你要把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叫、其实在整个格斗的这个技巧当中，我觉得它是分为一个红灯区跟一个绿灯区的。那么绿灯区就是这个人完全对你造不成这个打击的这个伤害， 绿区就安全区。 对，那么红灯区基本上可能就是一臂距离， 嗯， 就是他可以有这个空间对你产生 有效， 对，有效挥拳，有效挥腿，可以去打你。那么刚才说了，第一点搭上这个腿，然后在他的腰间盘好，然后第二步把这个人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腋下，包括他的颈后给他抱过来， 搂抱， 搂在这个地面上跟你一起，他趴在地上，你躺在地上，在这个位置对于你来说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他对于你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有一些小的一些技巧了，在你右手搂住他脖子的同时，那么用你的左手，他一般的这个犯罪人，他最起码他要穿件衣服嘛，你要把他的这个背心或者他的衣服往上拉，就拉到他的后脖子的这个位置，然后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右手反过来从左手的这边，这个为什么叫 cross choke 叫交叉的这个锁呢，就是因为你的手在他的颈前有一个交叉的动作，你把他的这个衣服拉上来了以后，右手从左手这边插过来，然后左手从右边拉住他的衣物，然后锁使劲去拉这个衣服，这就相当于一个就如果大家有这个视觉这个感官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相当于就像一个 绳索， 然后一点一点在收紧，这个非常快。因为在我在第一节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我的教练就是教给我的这 cross choke。在就是我当时那会儿，其实我也是对巴西柔术半信半疑的情况，其实两秒钟的时间我就已经晕过去了， 真的 非常快。但是你的第一个手一定要插的一定要够深，就是你右手在拿这个衣物的这个领子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他的脖子的后边，然后另外的也尽量放在他的贴着他的脖子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衣物的这个地方抓住，然后稍微一使劲，非常非常快。 那其实他两只手在他的颈后都是抓的是衣服是吗？ 都是抓的衣服。 哦， 对，都是抓的衣服。对， 用他的衣服形成一个绳索样的勒住他的脖子。 对，勒住他的脖子，非常快。如果你 够快的话，这两三秒钟，如果这个，因为它这个不存在一个闭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勒的是它颈部的这个动脉的供血，你相当于切断了它的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对于头部的这个供血了，所以说不管它 是就是完全用你的双手，你的胳膊和它的衣物， 对，然后这样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锁，越锁越紧，越锁越紧，可能也就两三秒的时间，这个人就是。肯定会 被 锁晕，肯定会被制服。 所以这个呢，咱说到这儿，这个我们先提示一句啊，这个青少年不要在家，就是马上就模仿这样的动作， 对，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很危险。就是一个是青少年，还有一个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不要在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因为我们说都是在体育运动的范畴里边啊，练习巴西柔术的一些技巧，那它产生的效果可能是在实战当中产生的效果，这个一定有专业的人在旁边来指导啊，这个。不要说听了我们节目之后马上就哎我去练习，那个很危险啊。好，这个我们提示要做到。这是一个动作。所以你看刚才这次你说的，我觉得首先大家在意识上，很多人对于搏击这件事儿，或者说对于格斗这件事儿，认识都是错误的。大部分人都是躲，就是跑躲。当然这一开始你跑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开始两个人搏击的时候，很多人是躲避的， 对， 拉开距离的，你不要靠近我的。但反而在真正的搏击过程中，你要主动出击，主动出拳，主动去用巴西柔术的方法，你是要靠近的。 对，在巴西柔术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它其实巴西柔术这项运动火爆，就是因为这个格雷西家族嘛，这个咱们可以简单的聊一下它的历史。对，最早的这个综合格斗呢，它就是其实把各个就算是把各个帮派的顶尖的这个选手聚集到一起，然后大家就是说白了就是打一架，看看谁最厉害 啊，有点像咱们那个华山论剑的感觉啊， 对对， 武林大会啊， 对，这个可能就是国外最早的这个 武林大会 ，对对对，然后各个方面的比较顶尖的选手，跆拳道啊、摔跤啊，然后 拳击啊 这些选手都在擂台上，巴西柔术。最开始他是派出了他们家族里边一个不是太显眼的那么一个人，因为他们就想让这个东西发扬光大，他们就觉得如果我用了一个体型非常大的一个选手，有点胜之不武是吧，那我就选择一个体型稍微苗条一点，结果这个巴西柔术呢是其他的这些对手根本没有见过的，他上来以后他也不进行击打，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冲爆摔，把这个敌人把这个对手摔倒到这个地面上，然后用一系列的锁地反关节技然后制服。从那时候起，这个巴西柔术真的就是一下就风靡全世界，而且格雷西家族当时他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发了一段就算一个宣言吧，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啊是个狠角色是吧，可以来我的就是健身房来踢馆，然后 挑战， 对，然后如果大家可以找到很多视频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在早期的格雷西家族跟很多的这个人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都是获得了胜利，因为大家对于巴西柔术了解非常深微，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格斗技巧。对， 这有这么一个小历史啊，挺有意思的，也是这个习武之人的一个交流活动，对吧， 对， 然后呢共同产生了这么一个，不能说哪家第一啊，这个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 对， 只是说通过这样的一次交流让巴西柔术在更多的人面前眼前一亮，哎，还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锻炼的方法和习练的方法以及格斗的方法， 对，是 慢慢就开始流行开来了哈。 嗯， 哦，是这样子。刚才教了一个女性遇到危险，尤其是被对方压制住的这种啊，对方是正其位，然后女性已经被摔倒在地，躺在地上这么一个方式啊，你不要说，当然除了大喊大叫之外，这是一定的，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另外一个，不要说推开她，你越推她，其实你推不动，因为她体重比你大很多， 推不动， 可能会达到一个有效的攻击距离，反而会攻击你。 对， 那这会儿要把她搂住、抱住。 对， 那么。抓住衣物，但这个就需要具体的去实战的去学习和练习了。 对对对， 你刚才说教几个小孩，还有吗？就是还有一个对于女性来说， 对于女性来说，刚才 压倒啊， 这是被压倒了，就是你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然后还有一种位置就是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正气位，就是你根本没有搭上这个腿，就是他已经完完全全骑在你胸口的这个位置了。 哦， 这种位置 搭不上， 对，你已经没有机会搭上了。 那么在巴西柔术呢，这种体位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其实在巴西柔术来说的话，这于对于骑乘位的人来说的话，这也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逃脱，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对，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实战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更可能出现，就是对方他已经骑到你胸口的位置了， 对， 你的腿是在后边的， 对， 骑到你胸口你怎么搭得上，搭不上， 对， 怎么办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就是你要一定要把你的两个双臂一定要收紧， 双臂收紧， 不要让他的位置再往上骑了。如果他在你的腹部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理想的，那么你要把你的两个手收紧，你的肘的关节要顶住他膝盖的位置，不能再让他再往上了， 不让他再往前走了， 对， 不让他前进了啊。 对，他再往前的话，那就非常非常难了。你逃脱就非常非常难，所以你要第一步的做的是先把你的两个手臂然后紧贴你的身体，然后肘部顶住他的膝部，不要让他再往前走了， 肘关节顶住膝部， 对，然后下面的一步呢，因为他是跪在你的身上的，那么你需要，假如咱们可以打个比方，咱们可以从翻他的右边，也就是咱们的往咱们的左边翻，那么你的第一步首先要把你的左脚迈过他的右脚，然后把他的这个脚就是固定住， 你的左腿，然后他 绕到他的 跪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的左腿要搭在他的右腿上， 对，搭在他的右腿上，然后甚至说你的脚要紧贴着他的脚步，让他的右脚就是锁死不要动，那么在这个就是你控制了他身体一边的右腿，然后那么咱们的目的呢是往他的身体的右侧倒，那么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用你的左手绕过他的大臂锁住他的右臂，那么他整个的右侧的身体已经被你控制住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巴西柔术一个非常经常会用的一个叫起桥，就是你要挺你的胯往上顶，在你往上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失去他的重心了， 反正会影响他的重心， 影响他的重心，在这个的同时，然后在下面的这个受害者可以用他的右手去推他的胸口，然后在同时的时候再向左边再转，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一个就是对他的一个压制， 反压制， 对，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情况，所有练习巴西柔术的人，这个可能是第一步你要学的一个反压制的这么一个技巧，对，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很实用，当然这个一定是需要我们实际的去锻炼和操作， 对， 还是提醒啊，听了我们节目不要在家轻易的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期节目只是为大家去更多的了解什么是巴西柔术，对吧，它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技巧是怎么来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个更重要，不是说叫大家去实际操作，因为轻易的去实操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 对， 危险，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还是到专业的这个道馆里请教练来进行一些训练，这些他们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大家自己在家里边还是最好不要练习这些动作， 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嘛，如果你已经入门了，都已经是受了牌了，你是已经白带的选手或者再往高的，那你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练习，那就没有问题。反关节真的那么厉害吗？就是它真的就像你说的，在比赛当中真的你再稍微一使劲就容易把它脱关节脱臼，甚至掰断，有可能是吧？ 是，就是在巴西柔术里边叫有一叫十字固啊，这个如果了解这个 十字固， 对，十字固。对，如果要了解这个格斗技巧的人可能对这个都不陌生，然后包括如果有真正就是练习这个技巧的这个人大家都明白，其实在他一刹那的时候，如果他稍微角度各个方向都拿得很对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十公分的一个距离基本上你的肘关节就废了，就被掰断了，对，非常非常有这种伤害性的，对， 伤害性， 对， 所以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去练习这个事情。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任何的人啊，目的是强身健体。然后一旦说遇到关键的时刻需要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还能够有一些技巧帮助你在紧急状况下去逃生。 嗯，是这样的， 是。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巴西柔术其实它对于身体，它怎么叫柔术啊？巴西柔术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要怎么说，跟瑜伽其实还有一些结合的地方，你需要去练习身体的这个柔韧度，是吧， 对，就是 假如说像我这个体重比较大，就是有一些动作我可能做起来就不是太不是太适合我，就是根据我自身的这个情况。 为啥呢？ 就是假如说在巴西柔术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叫三角锁，就是用你的腿部然后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后这样锁起来。由于我的身高包括我这腿比较粗，所以就是其实我在做三角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搭不上，然后会非常吃亏。对，但是巴西柔术就是这点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它的技巧非常非常多，就可能这个我只是一个降功，然后我可能最终的这个进攻的目的呢可能是我的十字步。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吸引我的，也是另外的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对，就是 多样性 对， 对于身体的这个柔韧度来说也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对， 柔韧度越好，其实你在习练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出的动作就越多， 而且你逃脱的机会也越大， 逃生的机会越大。 对，假如说十字固的话，可能我的这个身体的灵活度可能逃脱的机会比较小，我需要足够快，然后技巧足够多足够丰富才可以逃脱。像一些经常就是他经常做一些拉伸呀，包括柔韧度比较好的人，他逃脱的空间就会比较大，因为在一般的人可能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已经疼得不行了。 对， 但是对于特定人群来说，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没错， 那么我还有机会可以逃脱。对， 挺好。我觉得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说了巴西柔术，非常小众。一开始 Jason 就说过这个话，非常小众，但实际上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好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实战性啊。当然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去逃脱啊，包括有效的去进攻。当然再次提示，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做这个，如果我们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做这方面的尝试啊，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如果你对巴西柔术这种搏击类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到相应的视频先去了解一下，先去看一看。谢谢 Jason， 谢谢你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网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